巡石怎么了？ 哎呀，巡石兄厉害，一巴掌下来你魂儿都没了，你说怎么了？ 我倒是听说过几句，不过十一殿的巡石不就是靠魂器吗？巴掌也厉害。 哼，你去靠一个试试。你们以为那魂器是谁都用得了的？ 不知道，听说过，但是还没见识过。 刚才过去的那个叫何峰，他腰间的呢，就是魂器的一种，叫魂鞭。不过呀，那是正常状态下的魂鞭，战斗下的鞭子我也没见过。 这何峰到底什么来路啊？看着怕怕的。 哎呦，那可就有的说了。据说呀，这个何峰刚死的时候没来阴司报道，在那东海漂了很久，弄死了一船人，十三条人命。后来被十一殿抓回去打入魂鼎，魂鼎里头关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 不知道。 没听说过。 都是一些极凶的恶鬼，哎呦，那里头的滋味可不是一般地狱比得了的。 后来呢？ 后来呀，江公练魂器，选了上千厉鬼献祭，何峰就是其中一个。这大多数的鬼呀，没撑多久就被练没了，可是他硬生生地扛到了最后。哎呀，也就是这股劲儿救了他。这个魂鼎练到最后啊，成了十五件魂器，青赤白黑紫，五鞭五锁五长钩，献祭也就停下了。 拿他献祭，现在怎么会把魂器交给他呢？ 哎呀，别急呀，听我慢慢说。这魂器由厉鬼炼成，那么交由谁去掌手呢？谁能压得住他的凶煞之气？还有个问题，你们也知道，当官都想走文，坐办公室多舒服啊，是不是？谁想拿这个鞭子钩子的到处跑，还不好晋升，想想都累。那一个不小心呢，说不定还会被那个魂器反噬呢。 然后呢？快说呀。 哎呀，好好好啊。这魂鼎练到最后啊，只剩了三十二鬼。那能撑到这个时候，这三十二鬼里边可没有一个简单的。江公又从里头选了十五个，分别让他们去压制魂器，镇守各地，专拿犯事的鬼，以恶制恶。那何峰腰上那个就是五鞭之首的白鞭。哎呀，反正你们以后慢慢会知道的啊。 可毕竟都是厉鬼，把魂器交走，十一殿不怕他们造反？ 造不成，也不敢反。这十五个巡使啊，每个人身上都插了安魂钉，专门用来压制戾气，除了江公无人能取。这若是自己强行拔出，那可是会魂飞魄散的。所以呀，一直就这么牵制着，将这些恶鬼为阴司所用，可比寻常的差役好用太多了。 那不就是傀儡吗？ 嘿，瞎说，那话可不能乱说啊，十一殿的人可都不好惹，小心被他听到了，拔了你的舌头。 不敢了，不敢了。 激动心里有点莫名的烦躁，他学不下去，满脑子都是鬼，甚至幻想碰上个恶鬼，那样城管可能又会出现了。多年来，季童没少和鬼交流，其中也不乏男鬼，可是这一次，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了，居然会对一个连真容都没见过的鬼念念不忘。 认真学习，别乱想。 声音从外面飘来，季童猛然转头朝窗口看去，什么也没有，是何峰的声音，他记得。终于，放学铃声响起，季童拎上书包，第一个冲了出去。你在这里吗？你 在不在？ 在。 季童朝左边看去，空无一物。一回眸，何峰站在他的右手边。他手勒紧书包带，心头一阵紧张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 下午。 季童控制住内心的喜悦，低头从门卫面前快步走了出去，到大道上才重新开口。你很忙吗？何峰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上方掉下了一抹白影，落在他的背上。季童看着这女鬼抱着何峰的脖子，举止亲昵，胸口的小火苗顿时熄灭了。 哼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 下来。 和他说话竟然这么温柔，季童心头一凉。孟源见季童在看自己，从何峰身上跳下来。 喂，季童，我叫孟源，我是他妹妹。 原来是妹妹。你好。 我哥哥喜欢你。 哼，